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。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。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王杰演唱的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，林子祥合唱的《选择》，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。 刘若英当爱在靠近，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。 陈小春独家记忆， 是我独家的记忆。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， 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。 张信哲爱如潮水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。 张韶涵香水百合， 暖暖春天的风。 萧煌奇你是我的眼， 你是我的眼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逐渐褪去，曙色渐明的时刻，让我们来听一首浪漫的歌，江美琪演唱的《夜的诗人》。 会不 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，金色的油菜花正开，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，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。生于最冷的冬天，我的名字叫温暖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，旅途遥远或苦短，我心中已经欢。我知道世界会变小，我明白人总会变老，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。沙漠去看青海，金色的油菜花正开，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，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。生于最冷的冬天，我的名字叫温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潇潇演唱的《爱要坦荡荡》，之前的那一首是郑钧的《温暖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刘晓慧演唱的粤语歌《初恋情人》，刘惜君演唱的《贝壳风铃》，和我们耳边听到的王杰演唱的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。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。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，你有融化冰雪的魔 我的世界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分手带走伤痛， 遗言这错与留痕，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，柔情热爱此生永远。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，祈求莫要别离我心。尝到初恋中的分手总会偏心，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，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。爱永远有些缺憾，不必找出那原因。爱永远有些悔恨，可知相识也是缘分。忘了我依靠在你身边，前面梦里此生永远。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，无谓让这初恋留痕，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，柔情热爱此生永远。凌晨若要分手带走 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有的大，被它蓝蓝的

不知一生会怎么过，像你这样傻，像我这样傻，竟然传出爱情像世事并无不可。若爱已是傻，被爱也是傻，多情何必顾忌，以世上极难找痴心一个。这空间走过，能如此爱几多，未到发生始终不清楚，仿佛小说中未到了最后，不知一生会怎么过。像你这样傻，像我这样傻，出爱情像世事并无不可。若爱已是傻，被爱也是傻，多情何必顾忌，以世上极难找痴心一个。 这首粤语歌是黎瑞恩演唱的《爱你这样傻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天天雀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陈淑桦、张国荣合唱的《当真就好》，陈晓东带来的《爱情陷阱》，叶倩文和林子祥的经典老歌《选择》，李圣杰的《你那么爱他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张栋梁演唱的《幸福下一站》。 手指着伦敦，点到了北京，迎上我们的脚印，虽然是纸上旅行，想象的炫技，你却笑得很甜蜜。晴朗的天气挂上好心情，系上金色和地，直到星空变北京，漫游满天星不打，天亮不回去。有一个秘密曾对谁说，在我心里，那时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依靠才能懂。我要带你出发，把世界收藏，晒过最温暖的太阳，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？需要两星空变美景，漫游满天星不打。 收藏，晒过最温暖的太阳，幸福的下一站地图美好吗？需要两个人才能前往，存在就等你出发，带着我步伐，把所有快乐全用上，幸福的下一站抵达的时间在你心上，酿成最 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是一首由林子祥和叶倩文共同合唱的经典老歌，推出时间是1992年，至今它依然是一首有着很高传唱度的情歌，是华语音乐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对唱情歌之一。 风轻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雪舞的世界，举杯赏月，这样的心情，这走过。 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哦哦，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

周杰伦在1999年推出的歌，由周杰伦自己创作词曲，是一首在 KTV 当中点唱率相当高的歌，多年以来成为经典的对唱情歌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痕迹。睡梦中被敲醒，还是不确定，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更是纠结， 不停唱着你的歌， 在不停歌我爱的人， 这份光辉 送给最孤独的人， 拥抱着时空这一分 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